山呀带我来呀来站近，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花难只将恩爱深， 歌女咧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今朝早咧喺清晨爽利陪伴你嘅咧就有钱佩佩啊！咁啊嚟到星期六嘅日子咯，咁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13日，农历咧就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啦，就系2月初一。咁有好多哥哥姐姐可能系初一十五会食斋啦，咁啊提下你今日系初一咯。咁啊而家室外温咧有21度，相对湿度83%。啊，觉得今日嘅天气咧虽然都有少少湿湿立立嘅感觉，不过咧有21度咧，我又觉得好似好舒服咁样，因为太冻嘅日子咧我又唔系好中意，太热嘅日子又唔系好中意啊。20度左右咧，啱啱好可以着件薄少少嘅褛，尤其是清晨啦。你话如果晏昼可能有太阳嘅时候，21度可能会觉得热啊。但系去到喺呢啲清晨时候咧，啱啱好嘅呢啲感觉非常之正啊。好，咁啊，听过咧有周璇姐姐嘅歌声之后，我哋继续带嚟嘅咧有静婷姐姐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我哋有白控姐姐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初时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微雨，日间咧就系渐转天晴嘅，最高咧气温约为24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到后期咧温暖同埋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嘅，室外温咧21度啊，相对湿度83%。其实咧，春天咧，我做节目都讲过啦。春天咧，大家都好觉得系万物重生啦，即系喺苏醒嘅时候啦，系一件好嘅气象。但系咧，阿佩佩咧就即系啲骨头咧就开始啪啦啪啦声啊，即系有啲腰酸骨痛，因为潮湿嘅关系，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个烦恼咧？跟住我哋有白光姐姐。不需要介绍了哈。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醉，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反正长一段，我就知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靠近 姐姐，小小羊儿要回家。春天梗系听翻同春天有关嘅歌曲啦，嗬。今朝冇乜风，所以我哋吹下佢先，唱下睇下会唔会有啲风。 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明。上了我的脸。 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期一年又一年。 吻上我的脸，我哋拣嚟嘅咧有姚莉姐姐嘅歌声啊！呢首歌咧，相信广东话版或者系国语版，你都应该会好熟悉啦。继续老歌时间，当然系国语版啦。我哋有格兰姐姐嘅呢一首台湾小调啊，广东话版大家都好熟悉啦，系阿炳哥谭炳文嘅《旧欢如梦》啊，可能你系年青啲嘅朋友咧，你就可能会知道系李克勤嘅版本嘅《旧欢如梦》。咁啊，佩佩就应该都系听啊炳哥嘅《旧欢如梦》大嘅。咁啊，当然你话阿克勤嗰首我都会记得啦。咁但系咧，你话葛兰呢一首嘅台湾小调，反而系入咗行我先至认识嘅。葛兰姐姐其实有多好著名嘅歌曲啦，说不出的快活啊等等呢啲歌啦。咁但系咧啊，佢唱呢一啲嘅唔同嘅调子嘅歌曲咧，又觉得又有另外一番嘅风味嘅。系啊，冇错。喺中意听老歌嘅朋友咧，喺星期六嘅早上头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咧，咁啊，佩佩都会拣嚟好多老歌嘅。咁啊，今日咧就都拣嚟咗好多首大家都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因为咧，之前可能系125普通话台联播啦，咁所以都有一段隔咗好段好长嘅时间咧，都少播咗呢一个嘅老歌嘅。我知道好多卧老歌嘅朋友咧，都好想佩佩继续为你带嚟呢啲好歌嘅。咁啊，当然应承你啊，逢星期六上昼，如无意外喺头半个小时清晨爽，你都会送上嘅。好，呢个时候梗系送上新闻啦。

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远，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心里儿碎，念到故乡两老原始意，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远，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心里儿碎，念到故乡两原始燕子家乡飞去， 芬妮姐姐的故乡的雨。讲起芬妮姐姐其实都有很多好歌，当然除了这一首之外还有每当变幻时、啊、又或者雾里玫瑰、啊、饮杯饮杯饮杯剩、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好听的歌曲来的。当然最多人喜欢就是这一首的故乡的雨啦，咁啊，当然你话咩？每当缅怀时都有年青嘅歌手曾经都翻唱过，好似系杨千嬅都翻唱过。咁但系咧，讲起我都系中意原装版本芬妮姐姐嘅歌声啊。可能后生啲咧，对芬妮姐姐呢个名咧，其实都好陌生下。我记得好似大概十零年前咧，喺我主持清晨系主持香港暖流嘅时候咧，曾经有个好细个嘅小妹妹嚟帮我哋听电话，咁啊有人点唱啦，咁啊点呢一个芬妮姐姐嘅歌曲，佢搞咗好耐都唔知个芬字点写，因为喺佢个年代咧系冇芬妮姐姐即系呢一个名字喺度，原来问声佢咧，原来芬妮又唔识啦，欣妮又唔识啦。啊，系咪后生嘅对呢啲前辈嘅歌手都唔系好熟悉噶啦？呢、這个歌手会唔会后生啲嘅都会有啲印象咧？其实佢都好多好经典嘅歌曲，不过可能真系后生啲，可能未必有听过。讲紧又系罗技， 无言轻倚窗边。望雨细急也乱，似个风寒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尝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 当天无尽冷眼加醉念，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暴发未凌乱，心底之中之奔驰，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暴不未凌乱，心底之中之奔驰，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悠然退将冠冕，云渐散去星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 罗文主唱的《几许风雨》。今日真系有少少雨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大致多云啦，同埋有几阵嘅微雨啊。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到后期咧，温暖同埋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嘅。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82%啊。头先咪话嗰个妹妹咧，帮我哋听电话个妹妹唔识芬尼嘅，佢连印尼都唔识啊。啊，可能过几年咧，即系会认识啲嘅。点解？因为欣妮姐姐曾经同年轻嘅歌手阿 Jam 咧有啲火花，可能因为咁样，可能佢哋啲后生会识嘅。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 边良田，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欣妮姐姐明日话今天啊，我都系中意欣妮姐姐唱多啲。好多朋友咧都话啊，张伟文都唱得好好、啊，不过我都系中意欣妮姐姐个声。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叫做《十年》啊，唔系条数唔系咁计嘅，系365日乘十就等于3650，亦都刚刚好就系讲紧系十年嘅时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嗬，吕珊，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故路，常记得怀念过去故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洒过的眼泪未再湿，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

唔知咩菌出嚟啦，咁所以咧啲皮肤又可能会痕痒啦，或者可能本身系你嘅体质有机会敏感嘅，所以嚟到呢个转天气嘅时间咧，你又会觉得好痕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呢个咁嘅季节咧，就好容易诱发呢一个嘅敏感性嘅皮肤炎出现嘅。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咧，会同大家讲下究竟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时候点做。好啦，咁亦都要提下你啦噃。今日嘅日子再次讲下，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咁啊农历咧就系初一啦，二月初一。会唔会等初一呢个日子等咗好耐？点解啊？即系又冇讲话迷信啊，或者各样啦。咁啊，好多可能禁忌啊，正月唔好做。即系有时觉得自己做咗，可能觉得冇嘢嘅。但系如果屋企有哥哥姐姐或者屋企人有啲意见嘅。咁啊，顺应下啦，咁啊，忍耐下一个月噶嘛，系二月又系嚟到初一啦，终于可以解禁有啲嘢咧，唔系正月唔可以做嘅嘢咧，初一就而嚟到二月就可以做啦。嗯，好啦，唔知道解今日发唔发现，今日佩佩播歌咧都有一个选择，有一个嘅主题咧。嗯，唔知嘅话听埋呢首歌，睇你知唔知？呢位歌手朋友咧，寻日我都播过嘅。昨天就说他是这个新手歌唱比赛得奖者之一，他是四大天王的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活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呢，我们当然有老友记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哎呀梁医生啊，上个礼拜讲了这个鼻敏感啦，讲开敏感呢，好像呢很多朋友有鼻敏感呢，跟住又说会有皮肤敏感。其实所有的敏感呢是不是都是同出一辙，有敏感底的人呢就很容易都有皮肤敏感的呢？ 咁其实鼻敏感同皮肤敏感两件事嚟嘅，即係皮肤敏感嘅鼻敏感通常都同我哋一啲嘅对啲周围环境啊空气污染嘅敏感多啲。皮肤敏感好多时呢就係话我哋係生成嘅敏感型嘅一啲类别啦，咁即係我哋皮肤容易敏感。咁我哋有时呢就係会觉得呢喺春天嘅时候呢个天气潮湿嘅时候呢就会容易呢就一啲所谓敏感性皮肤炎出现。 咁嗱，通常我成日都听啲朋友讲咧，虾蟹咧就最容易出现噶啦。咁系咪一啲食物令到啲皮肤会诱发呢啲敏感出嚟嘅咧？ 其实两类敏感咧，头先讲虾蟹咧，就通常咧就系讲我哋一啲嘅身体嘅反应。咁咧就会出疹啊，或者出所谓我哋嗰啲风烂嗰啲。咁嗰啲咧就系其实我哋嗰个肠道系统里边一啲嘅即系抗体，就话当一啲嘅。佢会敏感嘅食物呢就食咗之后呢佢就会吸收咗之后化成一个敏感啦。呢个敏感呢就变成一啲嘅可能有出疹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风烂嘅情况。咁呢个呢我哋都可以去检查啦。呢类呢其实呢现时呢就个医学方面呢都发展得比较好嘅，就对呢啲食咗嘢之后突然间会出风烂呢，咁我哋可以查找出边一隻嘅致敏源。而家呢其实抽一个血呢其实可以而检验到，有啲检验到几十种甚至乎已经几百种嘅一啲嘅敏感源，包括就话你所有食嘅嘢啦，生果啊硬壳果啊食物里面常见嘅一啲药物有关呢都可以帮你检查到呢佢系咪有呢一类嘅敏感源嘅可能性㗎。 除了食物会令到皮肤敏感之外，我成日都听啲人讲呢尘螨呢都话会令到皮肤敏感㗎喎，咁又唔系唔系㗎呢？ 尘螨就会嘅，其实呢就系话我哋一啲敏感性皮肤炎嗰啲呢都会系对周围嘅尘去影响到呢佢就会敏感啊，敏感性皮肤炎出现啦。咁当然呢个喺而家春天㗎嘛，系咪春天呢个潮湿嘅时候呢即系潮湿嘅天气里面呢啲咁嘅尘螨啊或者尘呢容易黐咗个皮肤里面啦，湿啲嘛，咁都要引发起一啲嘅敏感性皮肤炎啦。咁如果譬如话个皮肤容易敏感，就喺呢个天气里面咯，湿水湿得多呢咁又系主副手嘅。好多时主副手啊，我哋但系其实唔系主副手嘅，我都好多即系啲朋友仔细个嘅时候佢哇去到春天呢成手啲皮点啊， 甩晒咯。 系啊，甩出嚟嘅呢个就系、是。佢都肯定唔係主婦啦，係咪啲即係咁？佢呢啲咧就係個即係敏感性皮膚炎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個天氣轉嘅時候比較常見。咁所以呢啲朋友咧好多時咧，我哋要佢清潔得比較好少少啦。就話我清潔完咧，都要查翻即係護膚嘅一啲嘅。高啊，咁咧就会可以减少嘅发生嘅。 但系头先又讲咧话，因为咧可能有啲致敏源啦，于是乎咧就要查翻啲润肤膏啦。调翻转头，我又曾经听到有人讲咧话，好多时候用一啲即系可能清洁剂啊，又或者护肤品啊，里边有一啲化学嘅物质咧，都有机会引致皮肤敏感嘅、哦。咁又系唔系嘅咧？ 系之前咧，我哋以前好多嘅一啲护肤品咧，都会有啲香料嘅，有啲味道啊。咁所以现时嚟讲呢已经可以我哋好多係特别为皮肤而设嘅一啲嘅霜呀膏呢油呢都系大部分都唔落香料呀，因为啲香料就系正正个敏感源嗰个部分啦。 咁所以咧就即系要，如果自己发现对某一啲嘅香料系特别敏感嘅话咧，就尽量唔好用啦。嗱，阿佩佩自己本身咧就唔中意用呢一个嘅油顺剂嘅，因为油顺剂里边咧都好多化学物质，因为一用咧我个女啲皮肤咧又会即系诱发佢啲敏感出嚟。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呢个问题。 你咪做紧啲番碱啊？我见到你好似做自己做番碱啊？ 系啊系啊，即系做一啲番碱咧，可以帮助到即系减低啲香料嘅即系喺里边嘅影响咯。 主妇手咧就同呢、這个。嗰啲我哋啲番碱好直接关系啦，同埋我哋洗洁精啊、番碱啊、清洁剂啊，咁全部咧都会磨损咗我哋皮肤表层，咁所以喺呢一方面都要注意点去预防啦。 嗱咁啊，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如果妈咪咧，即系我嘅妈咪咧，就用呢个着冷衫啊，抱住我嘅时候咧，我都会成身咧出晒啲红点噶噃。咁衣服啦，又会唔会真系令到一个人皮肤会敏感嘅咧？ 系你讲得啱啦，衣服咧，尤其是啲羊毛有关嗰啲咧，系好容易刺激啦，同埋以前比较常用一啲所谓尼龙形式嗰啲啊，有啲所谓拉伦啦吓，咁尼龙啊或者系毛嗰啲咧，就会容易刺激嘅动物嘅毛啊、羊毛啊、冷衫，你讲得啱啦，就系好容易会刺激个皮肤，因为咧佢系会吸取咗一啲嘅油分，咁对个即系皮肤会干燥咗啦，干燥咗之后咧，嗰啲皮肤嘅窿窿会大个咗啊，佢哋好，你睇唔到个窿窿，系大个之后咧，嗰啲尘啊，嗰啲咧就系污染物就捐咗去个皮肤底下，咁皮肤底下咧就会引起一个炎症嘅，哇，成身都系咁啦，好痕咁啦，好痕你拗佢，拗佢咧越拗越衰，拗完之后即系再嗰啲再多啲窿喺度，咁佢再加入去，咁所以啲你要忍手识忍手，咁你大知啦，细蚊仔好多时就系 忍唔到手噶嘛， 忍手嘛，长者就忍得多啲嘅，咁、长者咧好多时我系会接触到咧。佢系冇剪手甲喎，系嘛？好多时咧就自己剪唔到啦，咁所以咧照顾长者人士咧要知啦。如果有长者咧，佢比较容易有啲敏感性皮肤炎啊、生癣啊嗰啲咧，其实一定要注意咧，每个星期咧都帮佢剪手指甲，剪到咧佢唔好突出嚟。咁咧好多时长者唔肯剪啊，我接触好多就啊，我啲屋企人话啊，佢唔肯剪手甲啊，唔俾我剪啦。咁都要注意啦，就呢啲咧，其实可能悭好多药钱睇医生钱都唔顶噶咯喎。 咁啊得不偿失啦，系嘛？好啦，咁另外咧，我又讲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皮肤敏感咧，去睇西医成日都话就开啲药膏俾你，就话有类固醇噶。咁一听到类固醇呢三个字咧，就好惊噶啦。咁究竟查好定唔查好啊？ 嗱，其实类固醇嘅药膏咧，即系外搽药膏，多人咧最主要嘅问题就系话。長期使用類固醇藥膏咧，可能會令到咧就係嗰啲皮膚咧就變薄嚇，咁呢個最主要嘅問題嚟嘅。咁啊，有細蚊仔更加嚴重啦。咁啊，老人家佢即係影響冇咁大，不過變老人家嘅皮膚變薄都影響到佢嗰個所謂抵抗力冇咁好啊。咁呢啲我特別需要注意啦。咁咩時候用呢個所謂含類固醇嘅藥膏咧？通常就話我一啲敏感性皮膚炎嗰、那個。发炎炎度高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用啦，即系话变咗红啊、肿啊，咁我哋可能会查。通常我哋一般嚟讲咧，讲紧即系几日嘅时间，等佢消咗个炎症之后咧，用翻一啲滋润性嘅保护嘅一啲嘅药膏啊、药即系一啲嘅油啊、一啲嘅润肤啊，咁我哋帮到。现时咧市面上一啲比较好嘅润肤嘅油啊，包括可能啲椰油啊、马油啊。咁都可以帮到一啲嘅较严重嘅敏感性皮肤炎。其实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好多时咧就比较难去拿捏嘅。其实就话出咗汗之后点出汗，呢个我叫汗腺啊嘛。出完汗之后，其实出咗汗之后咧，佢即系挥发咗，咁跟住冇油。咁其实出完汗啊或者污咗之后，我都要洗一洗佢，跟住咧即刻补翻啲油质咧。咁就可以保護隻皮膚 嘅。咁當然啦，我即係以佩佩嘅經驗啦，就係啱我嘅潤膚膏未必啱佢嘅潤膚膏，啱佢嘅潤膚膏咧，亦都未必啱自己嘅潤膚膏。即係有要試下邊一隻對自己嗰個反應冇咁大啦，同埋咧即係真係可以做到個保濕作用嗰隻護膚膏咧，先至啱你用嘅。 啱啱啊，所以其實市面上啊都有啲其實醫藥用嘅護膚嘅藥品咧都好多，好多時都要。都要做个试下嘅，通常我哋话最好嗰只试下啦，都唔得咁啊换咗第二只啦。咁一般嚟讲系有一啲嘅，即系油份嘅就会系好啲。不过有啲人对油份又唔系好中意，我见到好多啲病人咧嚟到